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介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散文《唐宋大诗人诗中的雾后》。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幽归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所谓雾后，一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如植物的发芽、开花、结实，候鸟的迁徙，某动物的冬眠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出霜且解冻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在诗里，雾后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此，唐宋大诗人是有成就的，他们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民歌竹枝词写成诗句。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花香鸟语就是大自然的语言，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影响大自然。竺可桢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1974年去世，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陆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获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云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竺可桢是一位学贯中西、横跨文理的学者，他写过很多艰深的学术专著，也写了不少文辞优美的科普小文章。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唐宋大诗人诗中的雾后》就是一篇非常好的科普散文。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实不能言最可人。但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摸清了地球表面及地壳里3-40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他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他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诗、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诗写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 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节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其雕绘而不能亲也。 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及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写成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脱衣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成就的。唐白居易十几岁时曾经写过一篇《咏芳草》，也就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已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律诗指出了物候学上的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绝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诗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朝洪迈的《容斋续笔》中指出，王安石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道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 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象征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显低洼。唐李益《临滹沱见番史列名诗》：“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赛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诗》云：江上竹楼新雨晴，壤西春水胡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志。王之涣作《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说塞外只能从笛声中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但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天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所以毛泽东同志《送瘟神》诗中就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如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予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意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杜鹃诗中说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福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亦请鱼，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南宋诗人陆游在76岁时作初冬诗：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欲好，梅花未动亦先香。这证明陆游是流行物候的，他不但流行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敏蚕鸡，四月鸣不鼓，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啾，苗稚幽草茂。像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探讨，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好了，竺可桢的散文《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恰当地引用了唐代大诗人耳熟能详的诗篇，生动地说明了物候在人类生活生产以及思想情绪的作用。大诗人对物候的敏感以及精微的表现，使我们既领略了文字的美，也感受了自然的伟大。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驻大清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幽闺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战乱中，王尚书的夫人带着女儿瑞兰逃难，路上失散，瑞兰路遇穷秀才蒋世龙，在结伴逃难中产生爱情。蒋秀才原本是和妹妹瑞莲一起逃难，遇到瑞兰以前，兄妹俩也失散了。瑞莲被瑞兰的母亲王夫人认为义女，两家团聚后，瑞兰请求父亲将她嫁给蒋秀才，不用说，王尚书拒绝了。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王振问明情由，不禁火冒三丈，愤怒不已，骂道：你是娘生父养，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自己找情郎，岂有此理？接着命令道：赶快回家，一刻也不许停留。蒋世龙苦苦哀求说：岳丈，你可怜我卧病在床，娘子一走，煎药的人也没有了，岂不让我等死？再等三五日时光。王振听后恶狠狠地说：谁是你的岳丈？六儿，快将小姐扶上马车，立即返京。王瑞兰无可奈何，痛哭不止，临别之前，一个发誓今后绝不再娶，一个说要终身不再嫁。就这样，王振活活的把一对鸳鸯拆散了。再说王夫人带领蒋瑞莲逃命，冲出了乱军，来到荒郊野外，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长亭又短亭，有殿住殿，无殿住庙，有时还露宿村头街尾。不久听说番兵已退，母女俩重回南京。这一天已是黄昏，乌鸦乱叫，孤鸿在天外长鸣。王夫人一心想着女儿瑞兰，瑞莲也一心惦记着哥哥。他们见天色已晚，无处安歇，刚好走到一所管驿的门前，请求驿臣让他俩在走廊下